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乌合之众的逆袭，集群智能。梅拉尼·米切尔在《复杂》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里，几十万只行军蚁，这是已知的行为最简单的生物，正在行进。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呢，这是一支去中心化并且自组织的大军。在这个蚁蚁平等的团体当中，单个的蚂蚁几乎没有视力，也不具备什么智能。可聚集成团体的它们却组成了扇形的团状，一路上风卷残云地吃掉所有能吃掉的，带走所有能带走的。高效的它们只需一天就能消灭雨林里一个足球场面积内的所有食物。到了夜间，蚂蚁会自发形成一个球体，保护其蚁后还有幼蚁。天亮之后呢，又各就各位，继续的行军。快速飞行的蝙蝠群在狭窄的洞穴当中互不碰撞，大雁群呢，则在飞行的时候自发的排列成人字形。海洋的鱼群则可以通过几何构形充分利用水流的能量。这些自然界中集群的行为，其实早早就吸引了人类的注意。在由大量树木的生物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当中呢，不同个体之间的局部行为并非互不相关，而是会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进而呢，作为一个整体性协调有序的行为，来产生对外界环境的响应。生物群体也正是通过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达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样有利的效果。这就像呢，100只行军蚁放在一块儿，它只会横冲直撞。但是100万只行军蚁却能够整齐划一。实现集群智能的智能体必须能够在环境当中表现出来自主性、反应性、学习性，还有自适应性等一系列的智能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很复杂。集群智能的核心是由众多简单个体组成的群体，能够通过相互之间的简单合作来实现某些功能，完成某些任务。在这个概念当中呢，简单个体指的是单个个体呢只具有简单的能力或者智能。而简单合作呢，指的是个体和与它临近的个体之间呢，只能进行某种简单的直接通信，或者说通过改变环境和其他的个体进行间接的通信，从而呢相互影响、协同的动作。和高大上的深度学习不同，集群智能一不需要汪洋浩瀚的物理数据，二不需要艰深晦涩的数学算法。难道蚂蚁和大雁它会计算微积分吗？集群智能的基础只是作用在个体之上的运行准则和作用在整体之上的通用目标。这些通用目标呢，倒还都很简单，可正是数量足够庞大的简单规则，才孕育出了整体意义上的高级智能。所以呢，这也可以看成是对量变引发质变这种哲学观点的一个验证。抽象的说呢，群体行为是大量自驱动个体集体的运动，每一个自驱动个体都遵守着一定的行为准则，当他们按照这些准则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上述的复杂行为。群体本身它不具备中心化的结构，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的识别还有协同，达成稳定的分布式的结构。这个分布式的结构呢，会随着环境的变化，以自身为参考系，不断趋于新的稳定。那么集群智能正是群居性生物通过协作所表现出来的自组织与分布式的这样的宏观的智能行为。它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可扩展性。广义的可扩展性的话，意味着系统可以在增加它体量的同时保持功能的不变，而不需要呢重新定义不同部件之间交互的方式。集群智能系统当中，它个体作用的方式是临近的个体通过影响环境实现间接通信，因而呢互动的个体数量往往不会随着群体中个体总数量的增多而增长。每个个体的行为呢，只受到群体维度一些比较松散的影响。 那么在人造的这个集群智能算法当中呢，可扩展性它能够保证通过简单的扩充来增强算法性能的一个可行性，而不是说当我这个集群它的个体数目从1000个上升到10000个的时候，我就需要重新编程，不需要重新编程的过程。第二个特点呢，是并行性。集群智能的系统的话，它天然的具有并行性。这是因为呢，组成集群的每个个体完全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来执行不同的行为。那么在人造的算法当中，并行性呢，能够使这个系统或者说这个算法啊更加灵活，可以在同时处理复杂任务不同方面的团队当中做一个自行的组织。同时呢，并行性它也决定了集群智能可以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还有较强的鲁棒性，不会因为说若干个个体出现了故障而影响整个群体对于问题的修解。第三个特点呢，是容错性。去中心化还有自组织的特点，让容错性也成为集群智能系统它固有的一个属性。由于集群系统是由许多可以互换的个体来组成的，它们中间呢，没有一个总司令来负责控制整个系统的行为，所以呢，一个失败的个体也就很容易被另外一个完全正常运作的个体所取代。除此之外，去中心化的特性也大大的降低了系统它全面崩溃的一个可能性。用集群智能方法来实现人工智能呢，代表的实际上是研究方式的一个转变。不管是人工神经网络也好，深度学习也好，它的本质呢，其实都是对人类思维的一个功能性的模拟。采用的方法论是机械论的这个哲学。但是机械论当中先验规则设定的这个前提，实际上就决定了由功能模拟的方式，其实很难产生出类人水平的这个智能。既然机械论这条路走不通的话，那么研究者们便开始转向另一条可能的道路。也就是说，从结构模拟出发，通过人为的创造类似于人类的脑神经系统这样的结构模型，从而实现智能的大规模涌现。功能模拟的任务呢，是重新制造出类人脑的这样的复杂系统。结构模拟的任务呢，则是复制出人脑的这个复杂系统。一般来说呢，复制的难度通常要低于制造的难度。二进制的计算机呢，可以通过算法代替人类执行特定的任务。但算法的核心问题也恰恰在于它只能执行特定的任务，而不具备通用性。想要生成人类思维的特质，比如说创造力啊，这些其实呢更是绝无可能。结构模拟的理论基础在于说对复杂系统的认识。当构成一个系统的基本单元它的数量极为庞大的时候，这些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带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样的效果。当这些个体被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全新的属性、规律或者模式自发的产生出来。那么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涌现。对于涌现现象来说呢，大量微观层次上的交互会导致对于它的功能性的描述呢过于困难。结构化的模拟反倒成为了一种直观有效的方式。那么对涌现现象的代表性的应用，就是以蚁群算法为代表的各类粒子群算法。在蚁群的系统当中，单只蚂蚁便是构成这一复杂系统的基本单元。在单只蚂蚁活动范围受限的情况下，整个蚁群它通过不同蚂蚁之间的协作与联动，就能够很快找到一条将食物搬回巢穴的最优的路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行为完全是自组织的行为，并没有存在着说一个具有上帝视角的蚁后像元帅一般指挥着蚂蚁的行动轨迹。这条最优的路线其实完全是自发来找到的。蚁群的行为给善于向自然学习的人类以新的启发。只对单只蚂蚁的简单行为来进行建模，系统中不同蚂蚁之间复杂的大规模互动过程交给蚂蚁自身来完成。那么这样能否产生涌现的效果呢？基于这种想法，意大利米兰理工学院的 Marco Dorigo 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提出了蚁群优化算法。通过对蚁群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最优路径 这种行为的模拟，来寻找问题的最优解。蚁群算法的初始化是让第一批蚂蚁随机出发，独立并且并行的搜索问题的解。那么对解的搜索呢，实际上就是蚂蚁对路径的一个选择。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蚂蚁会在自己的路径上释放信息素，信息素的强度是和解的最优程度成一正比的。新的蚂蚁呢，则会根据已有信息素的强度来选择自己的行进路径。那么随着搜索的不断进行，信息素也会产生动态的变化。旧蚂蚁它留下来的信息素会不断的蒸发，不断的消失。新蚂蚁经过这个路径之后呢，也会产生新的这个信息素。在这个过程中，蚁群的集群化搜索能够产生聚集作用。最优路径呢，它会被越来越多的蚂蚁所发现，信息素的强度也会逐渐增大。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进一步的吸引更多的蚂蚁，被下一只蚂蚁选择的概率也会相应的增加。蚁群算法它就是利用了这种正反馈的机制，逐步逐步的便利整个解空间，使搜索呢不断向最优解来推进。在不断的实践当中，蚁群算法不仅被证明是一个相当靠谱的优化算法，还激发出了诸如鸟群呢、蜂群呢这些其他类似原理的最优化算法。当然了，蚁群算法也有它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只有当基本单元的数量足够大的时候，这种涌现的结果才会出现。当蚂蚁数目太少的时候，是达不到优化效果的。蚁群的行为还有蚁群算法的诞生，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呢，也不失为一种启示。相对于宏观的功能模拟，结构模拟呢，侧重于微观的结构。功能模拟它是自顶向下的过程，先确定要完成的任务，再来设计任务实现的方式。那么结构模拟呢，则是个自底向上的过程，只对最底层的基本单元以及它的运作方式来进行定义，并且让这些基本单元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交互，从而呢自发的生成各种宏观的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构模拟它回避了复杂系统当中复杂性形成的过程，以放任自流的方式让微观单元自己来完成。这样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当现有的技术水平远远不足以透彻地研究复杂系统的时候，与其通过功能模拟人为地对它的运作方式进行武断的判断，倒不如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发挥基本单元的自然天性，看一看它能造出个什么世界。今天我和你分享了集群智能方法它的现实依据以及它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集群智能的核心是由众多简单个体通过自组织和去中心化的简单合作来实现的智能。第二，集群智能具有可扩展性、并行性和容错性这样一些特点。第三，集群智能体现出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其实力呢是蚁群算法。第四，集群智能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代表的是从宏观模仿到微观解构的方式转变。虽说神经网络它模拟的是人类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从结构模拟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深度网络也可以归结到集群智能的范畴当中。每一个简单的神经元呢，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这个神经网络的集群。那么关于集群智能和涌现的研究又能够给今天的神经网络带来哪些启发呢？欢迎发问。